咱们接不接这个任务啊？ 周云雪问道。现在有任务也轮不到他来选了，毕竟任小素才是主要做任务的人嘛。结果任小素看向周云雪， 咱们之间也是很民主的，你想不想接？ 我感觉这个任务虽然简单，只是保护一个女歌手而已，但任务的时间跨度太长了，怕要途经30多座壁垒，也没说具体演出多少场，那么久的时间都够咱们做好几个任务了。 那就接。 顿时间周云雪都傻眼了。 啊，老爷你是听不懂人话吗？我这明摆着是不想接啊。 老爷，我还想再休息一段时间呢。 人会休息出毛病的。 任小素耐心开导起来。 你想想啊，这个任务虽然跨度时间长，但他给的报酬也高啊，200万呢。 周莹雪难以置信地问道。 老爷，你什么时候是那种把200万看在眼里的人了？ 你看，你对我还是不够了解。行了，回复短信吧。把你的自拍也发过去。反正你之前当 A 级杀手的时候也跟安京寺自报过身份。 周莹雪撇撇嘴就自拍了一张，然后回复短信接任务。任小素想了想，周莹雪之前是专业从事情报工作的，还在杨氏负责过保护要员的工作。安京寺是知道周莹雪身份的，所以周莹雪接到任务的概率很高。对方的短信很快就回了过来，已接收到承接任务申请，请耐心等待，需要雇主选择人选，请您放心，照片仅供我方验证身份，并不会交给雇主留存影像资料。鉴于您之前的工作经历以及良好的任务完成信誉，我们将优先向雇主推荐您。任小素挑挑眉毛，这安京寺回复的还挺客气呢，一口一个您。不过现在看来他们得再等等了，这次竟然还得等雇主挑选。日子又平静下来，周莹雪每天都出去购物。这黑市里面的繁华程度是壁垒不能比的，能来这里的人 70% 的人身上都揣着大把的现金，而且这些人也没法去普通壁垒里购置产业，大概率只能把钱花在这里。于是黑市就为他们专门设计了一整套的消费产业，赌场、青楼，甚至还专门请一些壁垒里的明星来表演，还有周莹雪最喜欢的产业珠宝。任小素算了算，按照周莹雪现在每3天就买一件珠宝的速度，如果那个女歌手再不赶紧过来的话，周莹雪很可能会破产。此时任小素正抱着一本书躺在房间落地窗旁边的沙发上看着，旁边的周莹雪则开心地向他展示手上的一枚钻戒。 老爷，好看吗？听说这是有人从灾变前废墟下面挖出来的呢。一场灾变过后，钻石竟然还能保存得这么完好，你说神奇不神奇？ 神奇的点在哪儿？ 等周莹雪再展示其他珠宝时，任小素已经充耳不闻，专心看书了。 天天抱着书看，书就那么好看吗？老爷，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看书啊？ 任小素都没看他一眼。 因为可以通过书来了解这个世界。 以前他没条件去上学，也没机会去壁垒里系统的掌握知识，所以越缺什么也就越渴求什么。 咱们还不够了解这个世界吗？人们每天都勾心斗角，彼此之间也没多少信任可言，每个人的脑门上都恨不得写着名利二字。 这个世界不止这个样子。 周莹雪愣了一下，他没想到任小素会这么回答他，因为任小素对他所说的那些事情应该感受得更加清晰才对，也经历过更多。周莹雪看着任小素已经又开始重新看书的模样，忽然觉得这个明明武力值正趋近于人类巅峰的少年看书的模样反而更加迷人一些。就在此时，周莹雪又接到短信。 您已被雇主选中，对方要求您48小时内前往洛城郊外黑市，并且身穿正装，裙摆不可高于膝盖，每日睡得不能比雇主早，不能在雇主面前吃肉， 不能在雇主面前提猫，不能，还需签署保密协议，不能将雇主的私生活习惯外泄。 这中间关于周莹雪不能做的事情足有81条。周莹雪看着这些要求就皱起眉头。 老爷，我从杨氏跑出来就是看不惯这种假模假样的做派，结果是当了 A 级杀手又遇到这种人。 说实话，看到这么多要求的时候，周莹雪就已经开始抵触了。他现在是专业杀手案，怎么整得跟女保镖一样，还得给人去当孙子呀？ 也可能人家是要求比较正规呢，你在杨氏保护要员的时候不也得这样吗？ 那不一样啊，他又不是什么大人物，就一个歌手而已嘛。 周莹雪回复短信说他已经在黑市了，雇主在哪儿？结果短信回复，雇主还在62号壁垒里。周莹雪的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说让我们48个小时的，他怎么还没动身啊？ 任小素不急不躁地说道。 等等吧。 结果一周过去了。周莹雪手指如残影般在手机上扣着短信。 那雇主还来不来了？说让我48小时到，结果这都一周时间了他还没来。哼， A 级杀手的时间难道不值钱吗？ 这几天周莹雪简直快要气炸了，他是超凡者呀，他是 A 级杀手呀，竟然还在这里漫漫无期地等待着一个破歌手。结果安京四回短信，可取消任务，此次取消任务将不会影响您的任何数据，且对方缴纳的100万定金也将全部转账给您。安京四的态度也很明确，肯定是想着自己人的，而且 A 级杀手的时间确实比较值钱。不过安京四又接着发了一条短信，雇主表示如果继续等待可以追加200万的酬劳作为误工费。周莹雪把手机丢到床上。 我周莹雪是缺那100-200万的人吗？ 然后仔细想了想，他缺。任小素似笑非笑地看着周莹雪， 要不把任务退了吧。 周莹雪眼睛一瞪， 傻子的钱不赚白不赚吗？ 雇主不守时也可以理解，毕竟人家是给钱的。可问题是对方要求周莹雪48小时内赶到黑市，结果自己却迟到了一周时间。周莹雪最不满的还是这一点，他还以为对方有多守时呢，结果这放鸽子一放就是一周。周莹雪看向任小素， 老爷你不生气吗？ 任小素自信笑道， 不用想那么多，等这歌手来了我只需要说一句话，对方会立马改变态度。 周莹雪愣了一下，他看着任小素迷之自信的微笑，忽然意识到任小素可能知道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不过既然老爷这么说了，他也就不再多话。又等了足足3天时间，那位女歌手的车队才终于抵达黑市外面。任小素和周莹雪在黑市外围等着接对方。只见远处车队看样子有20多辆的样子，这阵容可比当初洛心雨出行浩大多了。 早听说中原的明星都被惯得不成样子了，排场比财团的要员还大，出行都被人前簇后拥车接车送，没想到还真是这样。 中原的明星很多吗？ 不算少吧，毕竟壁垒里的居民也没什么特别好的娱乐活动，书籍被财团收集到图书馆之后又缺乏精神食粮，壁垒里好多人追星的，一个个跟信徒一样，恨不得把自己的所有都奉献给自己喜欢的明星。 精神匮乏的年代确实很容易对某些事情产生痴迷，但这还不足以成为他耍大牌的本钱吧。 这些明星啊都有靠山的，都是财团的重要人物，有些人表面上是干爹，其实背地里啊。 却见的车队来到周莹雪面前便停了下来，那女歌手连车都没下，只是让助理打开了商务车的车门，在车上看向周莹雪。 你就是这次的保镖？ 对，我就是。 对方女歌手打量了周莹雪两眼，当看到周莹雪手上戴的戒指时轻笑出声。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庸俗。 周莹雪愣了一下，这当面说别人庸俗是个什么涵养？咋的，明星就没有父母教做人吗？他却不知道，对方那个圈子里有人耍起大牌来，让人看了简直觉得智商受到了侮辱。例如一场晚会，几个女明星为了争谁能坐在最中间，能撕好几个通宵，真是让人看不懂的圈子。周莹雪忍着气没回骂，她平静说道， 这次将由我来保护你的行程，路途上如果出现安全隐患，请遵照我的要求来执行，这样才能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这话说得很熟练，毕竟以前周莹雪对杨氏财团大人物也这么说的。那女歌手看了一眼周莹雪，然后再转头看向任小素。 她是谁？ 哦，她是我的助理。 却见那女歌手嫌弃道， 一点都不精致，衣服也没有熨烫过，打扮得土里土气的，就像是个学生。 周莹雪暗自乐了，这女歌手惹自己没事，但惹自家老爷，说不定以后要出事的。自家老爷虽然现在看起来挺和气的，但自家老爷有多凶狠，那他妈都传成故事了好吧。女歌手继续说道， 你怎么还带个助理啊？之前也没听接任务的人提起过啊。 这时候周莹雪听对方将安京寺称之为接任务的人，她忽然意识到对方不知道是通过谁找到的安京寺，但对方本人似乎并不知道安京寺的能耐。 我是名狙击手，他是我的助理，也是我的观察员。 这时女歌手反倒来了兴趣， 你竟然还是一名狙击手？ 不过兴趣也就到此为止了。任小素忽然向前一步，似乎有话要说，周莹雪内心欢呼雀跃，来了来了。之前老爷还说只需要他说一句话，对方就能立马改变态度。任小素笑着说道， 你认识杨小锦吗？ 按照任小素想来，如果对方是暴徒的人，那么一定知道杨小锦，毕竟杨小锦可是暴徒里的重量级人物啊。结果那女歌手皱了皱眉头， 你在这说什么胡话呢？ 任小素看了一眼周围，兴许是人多了，对方不方便跟自己说什么，那就只能等私下里再说了。他对女歌手低声说道， 我的房间号是1009。 周莹雪都惊呆了，自家老爷也太牛逼了吧，第一次见面直接给人家房间号，这是暗示吗？不，这是明示啊。只见那女歌手皱起眉头， 你这助理长得还行，但人太邋遢，脑子还有点问题啊。 说着女歌手就让助理拉上商务车门，车队向着黑市酒店开去。周莹雪看着自家呆立的老爷差点笑出声来， 合着老爷您说的方法就是直接约人家去您房间啊？ 任小素脸都黑了， 不说话没人会把你当哑巴。 这时候任小素也不太确定对方到底是不是暴徒的人了，只能晚上等着看看对方会不会来自己的房间里坦诚相告了。如果杨小锦知道自己还活着的消息，一定会第一时间赶过来的吧。所以这女歌手如果是暴徒的人，那对方一定会尽快和自己取得联系。忽然间周莹雪转头问向任小素， 老爷，他竟然说我庸俗，你觉得我庸俗吗？ 任小素看了一眼周莹雪的手，只见十根手指上戴着10枚闪亮亮的戒指，他叹息道， 哎，这话对方倒是没有说错，当然在其他方面我还是和你统一战线的，这女明星确实有点做作。 所谓的做作，大概就是对方连车也不下，就在车上指点江山的模样。这副做派 确实很难让人心生好感。周莹雪默默地把戒指都摘掉，小心翼翼地塞进兜里。 哼，你们都不懂得欣赏。 两人回到酒店之后，对方的助理等在大堂，似乎是在等他们两人。那助理看到两人笑道， 我们这位老板做人比较特别，如果两位受到怠慢，还请见谅。 周莹雪心里的气稍微消了一点。 唉，这还差不多。 却听这位中年男助理笑道， 不过这里有一份保密协议，还请二位签一下。啊，对了，这次请周小姐您当保镖，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彰显身份，也请您不要过多的干涉老板的行程。 任小素和周莹雪面面相觑，这中年男助理虽然说话客气，但话里的内容可一点都不客气。按照对方的意思，这女明星花了400万的价钱，其实就是为了请一个超凡者来充门面的，为了脸上有光。你想，能让超凡者都来做保镖，这是什么派头？ 这明星的圈子还真是爱搞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也就是说，其实路上我只需要在他出席活动的时候站在他身边就好了，并不需要真的保护他。 周小姐果然聪明，一点就透，而且中原地区也没那么乱嘛。财团之间虽然有摩擦，但从来不会拿明星怎么样，所以行程方面就按我们的来吧，还请两位不要干预。 周莹雪看了任小素一眼，任小素面无表情，什么都没说，周莹雪便当场答应下了。 可以。 说完，双方签了保密合同，并且还有专门的20万保密费用。保密协议的甲方是必须付给乙方补偿的，不然这份保密协议就不会生效。签这份协议的时候，任小素才知道，女明星原名叫做李然，艺名冉冉。周莹雪笑眯眯地把钱收下，她心里感慨，这明星的钱还真好赚。 不过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那得看我们老板的心情了。两位可以去房间里休息了，我叫方志，两位有事的话可以在酒店前台给我留言，期间两位在酒店的开销都由我们来承担，当然限额是每天3600元。 待遇还不错啊。 原本周莹雪以为那位女歌手来了以后他们会立刻出发，毕竟说是有演出嘛，但让她意外的是，对方在这黑市上一住就又是7天时间。对方每天哪里都不去，就是精心打扮后去赌场豪赌，仿佛对方来到黑市之后就是专门来赌博的一样。周莹雪在房间里面嘀咕道， 这也太不拿我们当回事了。老爷，他看不起我也就算了，他怎么能看不起你呢？ 任小苏一边看书一边好笑道， 你别想激将我，没用。 不过让任小苏无语的是，这7天里对方还真的没有来过自己的房间。如果对方真是暴徒的人，那么不管杨小锦在中原哪里，7天也足以赶过来了。这让任小素非常失望，他接这个任务本来就是为了找杨小姐，结果还让周莹雪看了笑话。所以现在任小素意识到对方不是暴徒成员之后，立马开始对这个任务表现得兴致缺缺，甚至对周莹雪问道， 现在还能取消这个任务吗？ 之前还能取消的时候老爷你不让取消，现在取消的话可就算是没完成任务了。 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吗？大不了把钱退给他。 那不行的。老爷你是不知道安静寺的规则吧， A 级任务需要在1年里完成5个 A 级任务，而且期间没有出现失败记录，这样才能参加次年的安静寺选拔。 一次都不能失败？那安静寺选拔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啊？ 都是开春的时候通知吧，现在是秋天，我们还得在开春之前再完成2个任务才行啊。我之前完成2个，现在保镖任务是第3个啊，所以还需要2个。 可是这个保镖任务需要的时间可不短啊。 任小素感慨道，之前是周莹雪不想接任务，现在反过来了，任小素非常想把这个任务给推掉。毕竟如果不是为了找杨小锦的话，他压根就不想陪这么做作的女明星作秀啊。只是到了第七天晚上，任小素正独自一人在房间呢，外面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刚走到门口问道， 谁？ 结果外面传来那女明星醉醺醺的声音。 不是你给我的房间号吗？ 任小素一下子把门打开，惊喜道， 杨小锦呢？ 只是那女明星进门之后就把门给反锁上，只见对方脸上带着酒后的红晕，然后一副饶有兴致的样子，撩开任小素的上衣的下摆，轻轻地摸着任小素的腹肌。 哟，看不出来吗？竟然还挺有料的。 任小素穿衣服虽然看起来挺瘦的，但那是因为她力量与敏捷都达到了平衡，身形内敛，表面看起来并不是很壮，所以这上衣下摆一撩起来，就能看到她结实的肌肉，且极富美感，犹如雕塑一般。只是任小素忽然觉得自己有种被调戏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女明星李然说着就要把任小素往屋里推。 啊，你既然敢给我房间号，为什么还这么害羞呢？ 任小素黑着脸说道， 你没把我在这里的事情告诉杨小姐吗？你到底是不是暴徒的人？ 杨小姐是你女朋友？我都付给你们那么多钱了，陪好我，我还可以加钱，知道吗？我今天一晚上输的钱都能让你们一辈子吃喝不愁。 结果眼瞅着李然竟然开始脱他衣服了，任小素干脆果断地把对方打晕了。神他妈给房间好，自己怎么会做这么蠢的事情？他朝窗外看看，发现也没人拿着狙击枪瞄准自己，看来这也不是杨小锦的恶作剧。要知道那位姑娘可是非常喜欢恶作剧的。不过现在窗外没有狙击手，任小素已经基本确定了，这李然绝对不是暴徒的人。门外传来周莹雪痴痴的笑声，任小素没好气地打开门， 把她扶到你屋里去，别在这里给我碍眼。 周莹雪乖巧道， 好的老爷。 结果刚说完她就又笑出声了。 老爷好险啊，你差点就失身了。 滚。 好嘞。 第二天清晨，李然的助理方志就带了20万现金过来找任小素，说要跟他重签一份保密协议，昨天晚上的事情打死也不能说出去。任小素哭笑不得，说实话他是挺想赚钱的，但可不是这种钱啊。当那位叫做方志的助理离开之后，双方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似的，就算见面了，大家也心照不宣地对此事绝口不提。说实话李然昨晚喝太多了，所以都有点弄不清楚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他记得应该是发生了点什么，可所有人都告诉他，他只是被对方打晕了而已。这就让李然有点不太开心了，自己主动去了对方的房间，结果对方把自己打晕了，是自己魅力太差了还是怎么的？而任小素这边已经不再考虑这件事情，他想的是如何在这个所谓的巡演过程中帮助周莹雪把任务完成了。除了当下这个保护任务以外，周莹雪还需要在明年开春之前完成两个任务，这样才有资格去参加安京寺的选拔。 老爷，这保护任务估计要持续到年底了，之前咱们等他的时候就已经错过了一个 A 级任务了，到时候时间那么紧，万一任务不够怎么办？ 任小素无奈道， 别着急，我会想办法的。 这次接任务失误确实是他的过。3天之后， 助理方志忽然来通知他们，队伍准备启程了。任小素和周莹雪倒是没什么意见，他们是希望这群人的巡演进度越快越好，千万别再耽搁。这巡演团队专门给任小素和周莹雪腾出来一辆车，本来还说安排司机呢，结果周莹雪拒绝了。而且他还拿出一个专业的小黑盒来，把车里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确定没有监听定位设备才放下心来。毕竟他经常要给任小素说点悄悄话，被人听到了不太好。临上车前，任小素和李然打了个照面，结果任小素发现李然故意目不斜视地从他身边走过，连瞥都没瞥他一眼，就好像从来没有见到他一样。这像是一种无声的宣战。 切，我他妈还看不上你呢，那天晚上去你的房间纯粹是对你的恩赐，说不好听点那就叫宠幸。 明明对方都没说话，任小素却瞬间从对方的姿态里领悟了对方的意思。其他工作人员倒是在好奇打量着任小素，昨天晚上好多人都知道李然喝多了是去找任小素了，所以大家看着任小素，还有人想问到底发生什么没。总之任小素就因为这么一点破事，忽然成为了巡演团队里的焦点。周莹雪上车后先趴在方向盘上笑了十多分钟，直到任小素脸已经黑透了才赶忙收住笑声。 也不知道这巡演队伍为什么会有20多辆车，我看后面的车队里还有厢式卡车呢。 里面装的是音箱和乐器，我都看过了。 这时候周莹雪一愣，她都不知道任小素什么时候去把这巡演团队搜查了一遍。任小素看着周莹雪说道， 这种事情都应该是你提前坐在前面的，别因为不干情报工作了就把警惕性丢掉。 周莹雪低声答应。 哦。 车队出发，第一站就是周氏，这就需要任小素和周莹雪小心对待了，万一暴露了身份就很尴尬了。这巡演团队是从王室里面出来的，在王室的巡演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就是周氏和孔氏。巡演团队将从周氏开始，然后经过孔氏，最终表演地点定在清河集团的洛城，然后回到黑市里。好在这巡演团队没有去火种公司那八座壁垒的意思，不然会更加危险。说实话，有时候任小素在想，中原确实是安全性高一些，所以巡演团队这么多人出行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李然和方志不让周莹雪干预他们的行程也是有一些底气的。这支巡演团队里还有一支10人编制的作战小组在保驾护航，虽然这些人穿着便衣，但对方身上的气质是瞒不过任小素和周莹雪的。可见李然在王室财团里确实是有靠山的，没那么简单。而这一路上巡演团队如果遇险的话，对方很有可能是过来打击报复任小素和周莹雪的，毕竟他们俩才是这团队里最不稳定的因素。当车队路过洛城的时候并没有停留，任小素远远地看着洛城，那座壁垒看起来好像和其他中原壁垒也没什么不同。任小素看着壁垒外的集镇叹息道， 唉，黑市里很多人都吹清河集团，但现在看来依然是有流民和壁垒居民的区别，财团的本质是没有变的。 那座城墙就像是大山一样阻隔在流民与壁垒人之间。结果周莹雪解释道， 不是这样的，那么多人喜欢清河集团，其实跟西北人都喜欢178要塞是一个道理，因为清河集团的流民工人工资很高，待遇也不错，清河集团并没有像其他财团一样很尽吸他们的血。在12年前许克接手清河集团后尝试着改制，取消壁垒人和流民之间的区别，彻底敞开大门。 那怎么又关上了呢？ 想法是好的呀，可现实情况是各地的流民听说清河集团这个政策之后竟然纷纷都赶来清河集团了，导致周边的几个壁垒集镇上都没有人。这事儿搞得王氏、周氏、孔氏紧急派人来到清河集团谈判，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做。而且全世界流民都来了清河集团，他清河集团的壁垒也承载不下呀。 所以清河集团就又关闭了大门，只是提高了流民的待遇，但限制了招工的数量。 原来是这么回事，果然是全靠同行衬托呀。但凡有一家财团愿意给流民更好的待遇，那就瞬间赢得了人心。 车队一路向南，任小素和周莹雪并不知道的是，此时刚刚修整好的许志正在前往黑市的路上。许志的父亲告诉他说，那神秘少年和丫鬟真的是黑色地下世界里的大人物，那么按照对方的行进路线来看，很有可能是要去洛城外的黑市的，所以许志连课都不上了跑来黑市。他在酒店大堂里守了半个多月都一无所获，只能无奈地回了洛城。那脑海里的绚烂身影却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车队在当天下午就抵达了周氏最接近洛城的77号壁垒，这是周氏最外围的壁垒。而任小素他们曾经做任务的73号壁垒，则是周氏财团的核心所在。到了77号壁垒之后，方志向守军出示了通关文件。任小素发现这些人对于巡演好像很熟练的样子，早早就提前准备好了所有手续。不过进入壁垒之前，巡演团队就被集体带入壁垒，经过了仔细的安全检查这才放行。周莹雪小声说道， 以前进入周氏可没有这么些步骤。 任小素点点头，怕是周西龙身死的原因，整个周氏都提高了戒备等级，以防有人进入壁垒作乱。安全检查的时候还有工作人员找李然签名，任小素好奇问道， 这个李然很出名吗？怎么连周氏的人都知道他？ 周莹雪差点笑出声， 老爷你也太落伍了吧，他可是现在当红的女歌手啊，磁带都卖到最南边去了。他虽然是第一次来，但好多人都听过他的歌呢，就连杨氏壁垒以前的印象店里也有他的磁带啊，好多年轻人都喜欢呢。哎，老爷你不也是年轻人吗？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任小素恍然，他解释道， 我以前都不太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毕竟每日都需要考虑生存的人哪还有功夫关注这些明星。印象里小玉姐后来好像是有一位喜欢的女歌手，家里还有那位女歌手的磁带来着，但小玉姐也只是听听对方的歌而已，他们这样的人很难对于这种虚无缥缈的偶像产生什么崇拜的感觉。进入壁垒后，任小素发现路旁已经聚集了很多壁垒居民，手里竟然举着自制的应援牌子，上面还有闪亮的小灯泡。 哎，怎么这么多人啊，真的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吗？ 周莹雪瞥了任小素一眼，他发现现在老爷比他还烦这个李然，这是周莹雪非常乐意看到的。这时周莹雪发现巡演车队在通过道路期间竟然还刻意的减慢速度，而李然则打开车窗亲切地朝那些粉丝挥手，甚至还接过粉丝的本子给粉丝签名。周莹雪在车载对讲机里说道， 请尽快通行，这里人群太过密集，极有可能埋藏安全隐患，请尽快通行。 结果对讲机就响起助理方志的声音， 这是然然亲近粉丝的好机会，对他的亲切形象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不能尽快通行，请后续车辆保持匀速跟随，也请周小姐不要过多干预。 周莹雪在车里翻了一个白眼， 安全意识太差了，这种地方万一有人藏把刀突然刺他一刀，神仙都拦不住啊。 任小素靠在副驾驶座位上悠闲道， 管那么多干嘛， 他又出事了，我这任务可就算失败了。 就在这时，任小素看了一眼手机说道， 我出去一趟，晚上再回酒店，你先应付着。 周莹雪震惊地看着任小素， 老爷你又要去单独做任务啊，干嘛老丢我一个人啊？ 求求你放过那些 D 级和 C 级杀手行不行？我一个人的时候有点慌啊。 你把这边应付好，抢到手机卖出去的钱分你两成。 周莹雪立马换上了笑脸。 祝老爷任务顺利。 说完，任小素在车辆行驶中就拉开车门跳了下去，汇入了人群之中。只是他这举动还是被李然余光扫到了，他回头皱眉对方志说道， 那小子怎么擅自行动，问问周莹雪。 结果周莹雪的答复是，为了确保李然的安全，让任小素侦查去了。李然说让任小素回来，必须回来守在他身边。结果周莹雪说，接任务的是周莹雪本人，其中并不包括任小素。这下李然也无奈了，他忽然发现自己好像都没什么好的办法来约束那个任小素。而周莹雪想的是， D 级 C 级杀手是安京寺执行任务的基石，很多小人物都是靠 D 级和 C 级杀手来执行的。他们巡演队伍要经过37个壁垒，其中涵盖了周氏和孔氏 90% 的壁垒。等这一趟走过去，安京寺在周氏、孔氏经营多年的根基会不会都被任小素一锅端了呀？就冲自家老爷那钓鱼的手段，那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到时候还加入什么安京寺？怕是安京寺发现了端倪，都要发布任务让所有 A 级杀手都过来追杀他们俩了。毕竟到时候安京寺有细心的人一看，这 D、C 级杀手消失的过程跟他们巡演队伍完全吻合，要是一两个壁垒也就算了，37个壁垒都是这样，傻子也知道是他周莹雪有问题。不行，他得跟任小素说说这事儿，必须走可持续发展路线。不过这次没有像上次一样闹出什么枪击事件，任小素在无声中就把杀手和目标给一起解决了。晚上回到酒店的时候，任小素手里已经又多了七八部手机，只是还没等他开心呢，周莹雪的手机上面竟然又收到了新的短信，而且是一次三条。任小素看了一下这三个任务，其中两个太远了，在孔氏壁垒呢，而第三个则让他眼睛一亮， 目标77号壁垒内正五路121号民居前任杨氏核心人物杨立晨，目标身边有随从，建议三人以内自行组队，酬劳80万。 随后还有杨立晨的照片以及杨立晨的一些资料，其中就有对方管理壁垒期间鱼肉百姓的一些事情。不过这里还有一些事情没说，例如这杨立晨曾经派人给庆枕送布防图，坑了资阳一线的杨氏部队，最终他也没能成为杨氏家主，毕竟杨氏财团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只能趁着庆氏调兵南下对付实验体的时候赶紧跑路。别说，还真让他给逃出来了。任小素说道， 回复安京寺，这任务我们接了。 周莹雪照办，只是让他们比较意外的是，安京寺并没有通过他们的任务申请，而是拒绝了周莹雪。安京寺不让周莹雪接任务的理由也很简单，一方面是因为周莹雪现在本身就在执行保护任务，虽然任务目标就在77号壁垒里面，但执行新的任务势必会影响到现在的保护任务，如果周莹雪在执行新任务时受伤或者死亡，那这就有点影响安京寺的声誉了。另一方面是因为周莹雪只是一个人，并没能在黑市找到协作的队友，而另一边已经有人从黑市出发，对方是三名 A 级杀手，执行任务比周莹雪更加稳妥。也不是说一个人就不能接任务了，而是当有更合适的团队接任务后，一个人就很难抢到这个任务。周莹雪有点生气， 明明就是我们距离任务最近啊，凭什么不让我们接这个任务啊？而且那个李然根本就不让我们保护，除非出席活动，不然都不让我们靠近的。这种情况我完全有时间去做别的任务啊。 其实他也明白安京寺的决定是正确的，毕竟对方又不知道自己身边还有个恐怖的人小素，所以按照常理来讲，周莹雪现在确实分身乏术，而这杨立晨身边明显有一小撮武装力量，而且还接受了周氏的保护。这杨立晨离开西南后来到周氏，因为他对西南地理政治极为了解的缘故，便立刻被周氏保护起来，好吃好喝的供着。财团这样的组织 肯定不会放过了解第一手资料的机会。 老爷，咱们现在怎么办啊？这下就做不成任务了，而且保护任务期间他们不让我接任务的话，剩下两个任务肯定就完不成了。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我出去一趟。 当天夜里，李然有意无意地来到周莹雪这边，跟她解释白天的事情，说她这样的公众人物不能放过这种树立良好形象的机会，所以请她不要放在心上。不过李然还是交代了，之后不用周莹雪刻意保护，当好牌面就行。虽然话的内容不好听，但周莹雪有点疑惑，这李然竟然还会来亲自给自己解释这种事情。结果李然说完这件事情之后就问道， 任小素哪去了？ 哦，他还在外面侦查。 这时候周莹雪才意识到，对方这是来找任小素的吗？而且还不直接找，竟然拐着弯的试探。等李然走了之后，任小素忽然扛着一个人从窗户外面翻了进来，只见他肩上扛着的那个人已经昏迷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老爷，这谁啊？ 杨立晨。 可我们没接任务啊，就算杀了他也没用啊。 没事，安京寺既然让其他杀手接了任务，那他们找不到任务目标，任务就自然失败了。放心，看到我的人都死了，这次潜伏抓捕非常成功，没有人知道杨立晨去了哪里。 周莹雪都给听傻了，自家老爷的脑回路为啥跟别人都不太一样呢？抢任务也抢得这么硬核。只要其他杀手找不到任务目标，到时候周莹雪说他能找到，那安京寺不就只能让他做任务了吗？这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呀。而且任小素解释道， 这三个 A 级杀手完不成任务，肯定也没法参加明年的安京寺选拔了，所以你无形中又少了三个对手，简直是一石二鸟的事情啊。 周莹雪无脸，他忽然开始担心起那些将要跟他抢安京寺名额的 A 级杀手们了。这些杀手碰到自家老爷这样的对手，真是一种不幸啊。他把杨立晨五花大绑起来，还给对方嘴里塞了毛巾，然后塞进酒店房间的衣柜里。他愁道， 房间里老塞着这么一个人也不行啊，万一他醒来之后挣扎呢？酒店可都是每天都有人打扫卫生的。 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然后别让他醒来就行了，先等着看。77号壁垒距离黑市很近，我猜那三个 A 级杀手已经抵达壁垒外面了，说不定都已经进来了，我们只需要再等三天时间就可以找安京寺要任务了。 周莹雪伸了个懒腰，她忽然觉得自己留下来继续跟着任小素是个很明智的决定，跟着这样的老爷真是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别人都是接任务，只有任小素是直接找安京寺要任务的。当然不是这种奇葩脑回路的事情，也不会一天天的光想着对 D 级 C 级杀手钓鱼执法了。他起身走向浴室，任小素皱眉， 你干嘛？ 洗澡啊。老爷想一起吗？ 滚。 好嘞。 第二天，那三名 A 级杀手跟疯了一样满壁垒寻找杨立晨的下落，结果安京寺发给他们的民居里只留下几具安保人员的尸体，杨立晨却已经不知所踪。他们询问安京寺是不是情报有误，或者是任务发给了其他人，被人抢先下手了。结果安京寺的回复是，执行任务的人只有他们这支小组，没有再发给其他人了。那三名 A 级杀手无奈之下，只好动用了自己在周氏的人脉，一边暗中排查目击者，一边调取一些交通枢纽的监控，可是都一无所获。A 级杀手们要崩溃了，说实话，他们还是头一次碰到这种事情，连任务目标的人影都找不到。不光他们没找到，就连安京寺都没找到。三天之后，周莹雪忽然发给安京寺一张照片，照片里的杨立晨昏死过去，三天只喝了几口水，就又被打昏的杨立晨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周莹雪发短信说道， 杨立晨在我手上，请赶紧把任务发给我。 发完短信，周莹雪琢磨道， 老爷，咱们这怎么有点像绑匪呢？ 问题不大，不过你觉得安京寺会发任务吗？毕竟这硬抢任务确实有点过分。 周莹雪震惊地看着任想素，老爷你也知道这么做很过分是吧？其实你一直都知道的对吧？此时安京寺回复短信， 可杀掉后领取任务酬劳。 周莹雪眉开眼笑， 嘿，成了。 在完成任务之前，任小素其实最担心的还是安京寺不买这个账。毕竟傻子都能想到，三天前就是周莹雪故意把杨立晨给劫持了，好让别人无法做任务。这种做法是有点坏规矩的。但似乎安京寺并不是特别在意任务到底是由谁完成，或者是怎么完成。对方要的只是一个结果，他们就是想让杨立晨死。任小素想想觉得也能说得通，毕竟之前安京寺拒绝由周莹雪来完成任务，也只是担心会对现在的保护任务有影响罢了。不过既然安京寺不介意自己抢任务，那自己以后很多事情就可以有更大的操作空间了呀。任小素让周莹雪杀了杨立晨后拍照发给安京寺，周莹雪撇撇嘴说道， 还要见血，哎，恶心死了，要不老爷你直接弄死他吧。 任小素皱眉看向周莹雪， 你是不是忘记你是一个杀手了？ 哎，这还不是老爷你给惯的。 等任小素杀了杨立晨给周莹雪拍照之后，他就将杨立晨的尸体给偷偷运出了壁垒，以免尸体出现在壁垒里节外生枝。此时周氏恐怕早就开始寻找这个杨立晨了，若是周氏对西南有防备的话，那这个杨立晨应该算是很有用的人物了。第二天晚上，李然这边举办了一个小型歌友会，任小素和周莹雪两个人就在场馆的舞台下面站着，和其他十名便衣安保一样戴着耳麦，随时准备处理危机。在歌友会过程中，主持人甚至着重介绍了一下周莹雪的超凡者身份，引起台下粉丝们的一阵阵惊呼。在这个介绍里，周莹雪俨然成了李然的一位粉丝，是为了爱才来保护李然的。不得不说，任小素佩服这些明星是真的会炒作。然而歌友会过后，对方依然对周莹雪的安全建议置之不理，就像对方所说的那样，他们要的就是一个牌面而已。巡演队伍重新启程，周莹雪稍微检查了一下车上的补给，结果发现队伍里没有带多余的食物和汽油。他建议补充一下这方面的补给，结果方志表示他们每天都会抵达新的壁垒，直接在壁垒里加油就好了。每座壁垒之间的距离最多也不过是300公里，一箱油绝对足够。周莹雪皱皱眉头没有说话，确实一箱油跑个500公里都没问题，但万一出点什么意外呢？而且方志也耐心解释了一下，其实他也知道在荒野上可能遇到意外，但现在车辆是刚好够的，没有地方放汽油了。结果这次重新出发后真的出了点意外，也不知是谁在路上故意撒了钉子，车队前方好几辆车竟然同一时间爆胎，这搞得连备用轮胎都不够了。方志稍微思考了一下，就决定让人前往78壁垒寻求帮助，请那边壁垒的救援队过来换轮胎，价钱好说。李然在不能动弹的商务车上恨恨道， 周氏怎么不好好管理荒野，这肯定是有人故意撒的钉子。 荒野那么大也不好管啊，不过没关系，咱们距离78号壁垒也不过100多公里而已，救援队肯定很快就到了。 然而刚说完，方志就看到任小素和周莹雪竟然开始搭建帐篷。李然愣了一下， 你们搭帐篷干嘛？ 啊，我是觉得今天救援队恐怕来不了了，所以就直接在旁边宿营吧。 为什么来不了？78号又不算远，就算路不好开车3-4个小时也到了。 任小素笑了笑没有说话，因为他太了解壁垒的工作效率了， 这里又不是李然的主场，王氏壁垒，所以救援肯定没有那么迅速。加上此时已经是傍晚了，来的路上需要三四个小时，回去又得三四个小时，再加上修车的时间，这可就到后半夜了呀。所以按照壁垒救援队的尿性，那群人肯定更愿意明天早上睡醒了再出发。不过任小素对这种撒钉子的行为还挺熟悉的，早些年西南西北荒野还不危险的时候，有流民就专门这么对付商队，把商队车子一扎，然后晚上去卖旧轮胎。这基本就是流窜作案了，一群人全靠这个发家致富了。后来因为荒野上危险起来，这群人就消失不见了。当然也不是说今天干这种脏活的人是任小素认识的那一波。任小素估摸着，中原既然有商队自由来往，那干这种事情的人肯定还不少。巡演队伍里的人都不相信任小素，他们觉得只要报上名号，救援队肯定会立刻赶来，毕竟在王氏壁垒向来都是这样的。然而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六个小时过去了，仍旧没有看到救援队的身影。巡演队伍的人就这么干巴巴地坐在车上，因为每一站都是壁垒的缘故，他们连路上的补给都没带够，毕竟每天都能及时抵达壁垒，在壁垒好吃好喝的根本不用考虑路上怎么办。这时候李然咬牙切齿地看着任小素和周莹雪，只见两人就坐在不远处的篝火旁，有吃有喝的，而且还有两顶帐篷，随时可以钻进去睡觉。李然对方志问道， 咱们有带帐篷吗？ 没有，计划里今天晚上就已经抵达78号壁垒了，路上没有哪一天是需要住在荒野上的呀。要不我去和他们说说，让他们腾出一顶帐篷来。 不用，我睡车上就行。 他这保姆车还是挺舒服的，连柔软的座椅都能平放成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